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俾几个词语你去揀，混合定系纯粹，妥协定系单一，扭曲定系直接，暧昧定系清晰，个人口味并冇一定嘅答案，建筑风格亦都系一样。现代主义建筑嘅特点或者会令某啲人嫌弃，之后又会有另一种建筑意应运而生。 自两次大战之后，现代主义建筑成为世界主流。现代主义建筑师主张功能主导、简约设计，视历史和传统为包袱，并且消除建筑设计的地域风格。从60年代起，一些欧美知识分子渐渐反思和批判现代主义主流思想，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建筑主要发展在美国，在60年代末兴起，80年代盛行。支持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师认为，纯粹考虑实用性，以功能主导的现代建筑冷漠，过于有条理，以致不合人性。反之，过去的历史建筑更加能够体现多层意义，但同时又是模糊、不清晰、折冲和具地域风格，这些特质正好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因此他们提倡在现代建筑之上重新诠释古典建筑元素，消除现代建筑对装饰的清教徒式敌视。但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并非单纯怀旧、盲目追求古典建筑形式，相反，建筑师多采用折冲的形式，将古典建筑构件夸张地安放在现代建筑之上，让建筑反映现今世代的复杂、模糊和矛盾。 今集我哋建筑二咧会同大家讲后现代主义嘅建筑啦。咁讲到后现代主义咧，咁就不由得我哋首先咧都要回忆翻我哋之前几集咧讲咗好多现代主义。咁我哋就谂现代主义所谓现代，即系依家发生紧嘅嘢啦。咁后现代主义咁系真系未来发生嘅嘢，定还是系点样去定义呢一样嘢咧？点为之现代或者点为之后现代呢？又或者呢一个其实呢唔单止系建筑嘅艺术方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范畴，我哋都听到话后现代、后现代。咁乜嘢为之后现代呢？其实呢个呢，我諗大家都需要去理解一下，或者我都希望可以透过呢集嘅节目呢，可以等大家都认识得到。好啦，咁我哋返嚟首先啦，现代主义系咪完结咗，我哋先至有一个后现代主义嘅出现？咁点样去定义呢两样嘢呢？ 其实呢，关于咩嘅后现代呢，就一定有千千万万嘅答法嘅。我觉得每一个教书嘅人都有俾人问过呢个问题。一讲到呢啲思潮啊、思想嘅搞呢啲相关科嘅人，一定系俾人问嘅。我从你正话呢个思维嘅路向咧，我咁答啦，就第一个咧就系后现代有两重嘅后嘅解释嘅。第一个咧就系时间性，的确咧现代主义之后咧就后现代啦。OK， 呢个系啱嘅，同时序上系正确嘅。第二个后现代嘅后咧，就唔系时间性嘅，而系一个思想性嘅东西，就系、代表住咧，即、系 postmodern 咧，系对于 modern 嘅一个即系反应或者反思或者一个反省。所以咧，从呢两个角度讲咧，其实咧都系可以讲得通后现代嘅部分嘅。 咁時間性簡單啦，就歷史上咧，即係其實後現代嗰個思潮，當然同戰後啊，即係第二次大戰之後咧，係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啦。代表住即係大家嘅思維方式唔同咗啦。即係二戰之後，發覺大家嘅反省就係話：哇，其實啲所謂嘅進步啊，所謂嘅理性，最尾可以產生一個如此不理性嘅東西，大屠殺死咁多人嚇。咁同埋以前嘅所謂經典物理學，哇，啲嘢好完整，好世界，好運行，即係牛頓三動力可以講曬所有嘅力學嘅。咁但係去到第二次大戰之後，我哋會講就係相對論啊，講呢、這個。量子物理学啊，测不准定理啊，种种呢啲嘅思潮带俾大家听，咦，原来世间嘅基本嘅部分咧，其实系测不准嘅，不能说得准。咁所以其实对于所谓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嚟讲咧，其实喺个思潮上咧，已经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嘅。咁同埋整个变化都系呈现喺度。咁所以大家就认为咧，系咪讲得咁通啊？系咪讲得咁白？系咪真系可以用数学啊，或者用正方形、圆形、三角形去解决所有问题咧？大家会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度。咁所以咧，我哋话咧，如果现代主义系一种过分诉求普遍性啊、共通性啊、绝对性啊、统一啊、规范，所有啲一模一样嘅话咧，我哋话后现代性咧就系话对于呢一种嘅想法嘅一种怀疑，或者某一个词语叫反动或者反扑，都可以咁去理解。咁所以喺艺术上呈现出嚟嘅其中一个面貌咧，就系话现代主义咧好重要咧，系讲嗰个所谓嘅意义嘅，就系话咧我做呢样嘢背后咧其实有个 meaning， 我追求呢一个好简单嘅形状，但其实背后有好深刻嘅意思。咁所以我哋讲现代主义嘅时候，嗰啲嘢好简洁，但系背后咧好多理念嘅东西要 present。咁但系咧，后现代主义者咧好调皮，好怀疑呢一套啊，就系话，咦，你讲到后边即系所谓吹水似层层啊嘛，其实系咪噶？我哋后现代主义者唔系咁谂，我哋反而会认为咧，就系我哋做出嚟嘅嘢咧，就系所有嘅东西。我哋会觉得我哋做嗰样嘢就系实质上嗰样嘢，后边咧我系特登做到好似乜都冇，所以话系一种尝试走一个平面嘅一个想法、一个观念嘅东西。咁其中一个所谓普普艺术学者，譬如 Owen Walker 就系安迪华豪咧，其实讲好出名嘅句子，咁就话你睇我嘅画咧，其实佢从来唔解释嘅。点解咧？佢话这就是我，我表面下边咧什么都没有，就系、是、正正就系呢种即系、就是、所谓后现代嘅状态或后现代处境里面常常讲嗰种对于所有嘢拉平平面嘅一种嘅思考方式。嗱，佢见到咧，再之后一点咧就系话审美嗰个变化。就係話咧，我哋現代主義嘅時候咧，好重視嗰個設計師嗰個主角，即係話嗰個作者或者個作家個特性。咁而咧後現代性咧就講咧，所謂嗰個讀者嘅參與，即係話咧你可以入去建構意義。你讀者係參與進去嘅時候咧，可以有好多想法，嗰啲想法咧係去改變嗰件物件本身嘅意思。咁所以喺呢一點上，佢就係將嗰個所謂權威解放，就係、是、變成一個啊更加多面向，或者你中意點解，我你都講得通，我都 buy 噶，我都唔會反對噶，即係咁用一種咁嘅模式去思考。咁所以喺咁嘅角度裏邊咧，所以後現代咧，其實就係正正咧要就係立足喺現代裏邊去諗我新嘅一個變化。咁但係咧落實到建築嘅時候咧，阿卡文一間會好多嘢仲會同大家分享。咁但係因為建築咧就好獨特。就是它建筑本身呢就一定是面的。它建筑就是一定要有东西看得到。所以建筑上后现代主义呢就会有更加多不同的东西可以跟卡文去讲。 好多人呢就会将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呢作为一种的建筑的形式的。如果它作为建筑形式呢，它大约呢就会在60年代开始呢就在美国那里产生的。有很多人呢其实呢现在研究返呢就说为什么是60年代呢，其实他们都很多这些想法。甚至呢有人呢可以很 precise, 很准确地讲话呢是1968年到诞生的。 什么事 呢，那为什么呢， 就说反越戰啊， 係啊，同埋咧，我諗亦都係咧，即係1968年就係話二次大戰結束差唔多20年啦、大戰之後生出嚟嗰班嬰兒咧、即係戰後嬰兒咧，而家都20歲啦，就正係咧 嚇 大學生啦，即係最有 energy 嘅大學生啦。 即係馬丁路德金 I Have a Dream 嘅嗰次嘅演講就係當時1968年，就係、是、所以大家會認為1968年係即係所謂新嘅一代嘅起點。咁啊，原來建築都可以諗得落去啊，犀利！ 係啊，而係呢班人會覺得咧，即係戰後都過咗廿年啦，但係呢個世界點解好似冇？冇改進到，特別係即係又我哋又有翻越戰，即係好似重複又重複翻翻去以前嘅犯過嘅錯誤嗰度。咁所以呢班人咧好反叛嘅，嗰啲披頭四啊，嗰啲正係咧就係即係當時嘅一個產物。咁六十年代咧就好多人咧反思咧，究竟我哋而家世界我哋嘅主流思想，因為當時現代主義就係主流思想嘛，係咪真係啱咧？係咪真係合理咧？ 咁講起六十年代咧，我哋就知道咧，其中有一位咧喺建築界入面咧都可以對於之後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一位建築師咧。喺60年代中期，即係大約係1966年咧，咁就出咗一本書嘅。咁呢本書咧，對於我哋今日所講嘅後現代主義咧，有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咁呢本書咧，咁書名咧就叫做《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咁啊，譯翻做中文咧，大概就係建築入面嘅複雜啦，同埋矛盾啊。咁咧呢一本書咧，點解係對於後現代主義建築入面有一個咁大嘅影響咧？或者呢本書佢想提倡嘅係啲乜嘢咧？ 嗱，呢本書點解咁大 嘅影響咧，就係因為阿范求你自己本身咧，佢唔單止係一個建築師，佢亦都係一個學者，即係一個教書嘅。咁啊，當時佢就喺耶魯大學嗰度教書。作為一個老師咧，佢就完全咧同我哋以前所講咧Bauhaus 嗰個教學模式啊，或者教學理念咧，就完全違背嘅。因為佢就提出咗咧，唔係我哋上次所講 Miss Van der Waal 阿麥斯范德羅所講嘅，即係少即是多 ，less is more。 less is more。佢就話 less is a bore 少就係悶啊，少就係煩啊。咁點解佢咁講咧？佢就係話，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咧就係好複雜嘅。呢個世界咧其實好多嘢都唔確定嘅，亦都咧唔係真係咁有條理。我哋好多時對自己諗乜嘢，我哋都唔係真係好清楚。唔係樣樣嘢我哋做出嚟咧，背後有個原因。有時我哋做啲嘢好無謂啊嘛。有時我哋做啲嘢都唔知自己點解會咁樣做。 唔係全部世界所有嘢都象徵啊。 係啦，即係世界其實就係咁樣嘅。世界就同所謂即係現代主義一直講嘅要有秩序，要有原因，樣樣嘢要井井有條，樣樣嘢咧都係好似一加一又等於二咁樣咧，係好大嘅分別。咁所以如果我哋主流思想咧係即係強調嗰個理性，強調嗰個秩序咧，咁其實呢個主流思想係同我哋現實世界係有距離嘅。咁所以佢先至會話點解呢個世界係複雜同埋矛盾，而呢個矛盾性、複雜性咧，應該喺我哋嘅建築嗰度反映到出嚟。 佢喺呢本書入面咧，其中有一啲章節咧，都經常俾人哋引用啦。我嘗試即係用中文同大家去介紹一下，佢其中有幾句句子咧，我都覺得幾代表到佢想講嘅嗰個主張，就係佢係中意一啲混合嘅嘢多過啲純粹嘅嘢，中意妥協咧就多過靜白嘅，中意扭曲咧就多過直接，中意一啲曖昧隱晦咧就多於係清楚明白嘅。可以就睇得到，其實佢嗰個背後嘅諗法咧，就同我哋頭先啱啱講現代主義嗰種簡單直接、有條理、講效率、冇咁多刁條扭令嘅嘢，啱啱係相反。佢就係中意背後嗰種隱晦不明，但係又好似意味深遠嘅嗰一樣嘢。咁我相信呢一樣嘢，如果擺喺建築方面，又係對於當時嘅建築界有一個天翻地覆嘅影響。 係啊，你可以想象到，即係如果學生突然間聽到呢啲嘢咧，真係幾大嘅衝擊啊！特別係嗰個年代係反叛嘅學生嘅年代。咁所以咧，其實佢自己咧，亦都喺佢自己嘅作品裏邊咧，企圖咧去表達咧呢啲咁嘅矛盾性同埋複雜性。好似咧，佢一間咧，佢為佢媽媽咧做嘅屋咧，佢就係即係展現咗呢個矛盾性同埋複雜性，亦都咧俾我哋而家咧好多時都認為呢間屋咧，佢幫佢媽媽所做嘅一間屋咧，係後現代主義建築嘅第一個作品嚟。 咁大家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喺我哋今集嘅建筑意义入面呢，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我哋上载嘅图片，咁亦都可以睇到呢啱啱阿卡文所提到嘅范求利佢为咗呢佢媽媽兴建嘅呢一间嘅屋㗎，咁呢一间屋呢就係位于费城嘅一个建筑物嚟嘅，咁我哋又睇返呢个图片，然之后试下再去分析佢点样可以将佢去同后现代主义拉上一个关系，或者係嗰个后现代主义同我哋依家话现代主义建筑嗰个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咧？ 嗱，如果你睇呢间屋仔咧，其实佢就有间好细间嘅，俾妈妈一个人住嘅屋嚟嘅啫。嗱，佢个屋咧，其实佢就想翻去咧，谂翻究竟美国传统嘅住屋系点？咁美国传统嘅住屋都系一间好简单嘅屋仔啦，好多时都系长方形嘅平面啦，有一个即系金字嘅斜屋顶啦，有一个烟囱啦。嗱，呢啲咁样嘅构件咧，全部咧都喺翻呢间屋嗰度出现嘅，就跟咧即系科比尔提倡嗰啲即系建筑五点整出嚟嘅屋咧，就完全唔同啦。佢就翻去睇翻即系传统嘅屋系点，咁但系咧个表现手法咧就好唔同，而且咧好特登咧去做一啲咧即系佢觉得好矛盾同埋复杂嘅嘢。嗱，例如咧呢间屋咧，佢系一个即系好似系传统嘅金字嘅斜屋顶啦，但系中间咧又有条罅嘅，就好似将呢个屋顶咧破开咗佢咁， 一分为二。 系啦，你又见到咧佢突然间咧中间咧又有条即系好似系有一个拱门嘅样嘅，但系个拱门咧又系用金属去做嘅，即系其实个拱门就系装饰嘅， 纯装饰。 咁啊，好似系将一啲即系古典建筑嘅构件摆落去间屋度，但系又用一啲纯即系装饰，或者系用一啲即系现代嘅物料去做。你亦都见到呢间屋咧，睇落去咧好似系对称嘅，咁但系咧，你又见到个窗啊嘅排列咧有少少唔同，即系对称得嚟又唔对称，去做呢啲咁样嘅矛盾。 我哋话呢啲系叫逼死强迫症，你睇翻咧，譬如佢烟通嘅位置，其实可以大条道理可以开喺正中间嘅，就系话佢中间嗰个楼嗰条罅嗰个位置直上嘅话咧，就应该系烟通就最啱，因为成条直线就可以拉到，但佢特登咧就要做歪少少，佢摆明咧就系要你唔舒服 嘅，同埋有少少少崩角， 佢就系要嗰种感觉，佢就系要你追求平整整齐咩？你觉得咁样系舒服咩？唔系啊，我咁样唔得咩？都 OK 啊。 所以就係用呢種嘅後現代主義，總會帶有一種調皮嘅感覺。即係你可能會唔中意，唔係話佢唔正經，但係佢就係有呢種感覺，就係、是、你咁緊張做乜嘢？你咁追求呢啲做乜嘢？你嘅所謂嘅平衡背後有好深厚意義咩？好重要咩？佢就係問你呢啲問題。咁所以後現代主義到最後咧，都有一啲思想性喺入邊。 嗱，佢嘅室內空間咧，亦都即係循住呢個方向去做嘅。嗱，譬如咧，一般美國嘅家庭嘅小屋咧，室內空間最主要咧，通常都係咧一個火爐嘅，即係火爐係廳嘅一個中心，一家人咧係可以圍住個火爐咁啊傾下偈嘅。咁所以佢咧亦都用到火爐咧，就係、是、煙通底下個火爐咧，成為嗰個家庭嘅中心。咁但係咧，佢就將個火爐咧嗰個 size 咧爆到好大，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好唔對稱，即係歪嚟歪斜嘅建築嘅。咁喺火爐背面咧，其實就係一條樓梯，就係、是、上去二樓睡房嘅樓梯。咁但係呢條樓梯咧，又專登咧就好似做到扭曲咗嘅，令你咧行上條樓梯嘅時候咧，好似撞埋幅牆咁，你要一側側身轉一轉彎咧，先至可以繼續咧行條樓梯上二樓。咁佢就專登咧做咗好多呢啲咁樣嘅手法咧，佢所展現出咧建築嗰個矛盾性嘅。咁啊當然啦，佢亦都會俾人批評啦，覺得好似即係攞嚟搞，專登去做一啲嘢去實現佢所講嘅所謂即係矛盾性同埋不確定性。 可能呢一個咧就係我哋一般人嗰種所謂啦，好理性、好直接、簡單嘅嗰種思維。比拼起依家呢一個好有藝術性、好有藝術家嗰種跳皮感覺啊，中意創新啊呢一種嘅思維，咁兩樣嘢咧就會做到佢頭先嗰本書嗰講啊，即係嗰個 complexity 同埋嗰個 contradiction， 即係嗰個矛盾咧就會出現咗啦。咁同我哋用做咩唔簡簡單單去做啊？嗰件事咧即刻有一個好直接同埋好簡單嘅矛盾就喺度爆發。 係啊，咁你亦都想象到咧點解對建築界當時有咁大嘅衝擊？因為喺當時嘅教育咧就係話你做所有嘢都要有條理嘅。有原因嘅，以实用为主嘅、但而家佢就系啦，完全系即系颠覆咗当时嘅谂法咯。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范求利咧，佢除咗出咗呢本咧建築嘅複雜性同埋矛盾性之外咧，其實咧佢仲有咧另一本書咧都係好重要嘅，就叫做《Learning from Las Vegas》，就係1972年出版，咁中文可以譯咧就係向拉斯維加斯學習。呢一本書咧佢唔係唯一嘅作者嚟嘅，其實就同兩位另外嘅作者合作嘅，一位咧就係佢自己嘅太太 Denise Scott Brown， 另一位咧就係佢研究生嚟嘅。咁點解會一個咁樣嘅組合咧？就係、是、其實佢當時咧就喺耶魯大學教緊建築系嘅，咁佢就係帶咗一班嘅學生嘅，連同佢嘅研究生咧。就去呢個拉斯維加斯咧就考察，咁佢就好鍾意拉斯維加斯，佢認為呢個係一個好吸引嘅城市，呢、這個建築呢亦都係好吸引。咁但係你拉斯維加斯一般俾我哋啲建築師去睇呢，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低俗嘅一個即係地方嚟㗎嘛，啲品味都係好差，嗰啲建築物嗰啲賭場呢全部都係啲純粹做出嚟係噱頭吸引人嘅樣嘅，同我哋即係有品味嘅建築師好似完全唔拉更咁。 拉斯維加斯出名就係冇歷史感，因為佢係一個由即係沙漠荒地度興起嘅一個純娛樂嘅城市，所以你冇理由喺嗰度學習嘅，即係喺一般。嘅諗法裏邊 咧，係啦，喺一般嘅諗法裏邊咧，就係話呢啲就係一啲低俗嘅，就唔係一啲即係建築師應該要做嘅嘢。但係佢反而就話應該向呢個城市學習。點解咧？佢就話就係呢個城市點解咁吸引咧？就正係因為佢嗰個多樣性，立立雜雜，乜都擺埋一齊。而且咧，雖然你話佢冇歷史感，因為佢係沙漠啦，但係你見到佢嘅建築物咧，就係好多抄嗰啲歷史建築嘅擺埋一齊嘅。咁佢就覺得呢啲咁樣嘅抄來抄去，呢啲咁樣嘅低俗嘅手法，而呢所有嘅低俗手法咧，都係由當地嘅人咧自己整出嚟嘅。慢慢咧，日積月累咧，組織出嚟，佢覺得呢啲先至係我哋值得去學習嘅嘢。佢就同咧一般我哋現代建築嘅建築師咧，好似將自己擺喺一個好高嘅位置，特別係好似科比爾當佢做個城市規劃嘅時候咧、就將自己擺到好高嘅，就係話人咧應該點樣？你住喺邊？ 拆咗個巴黎咧。 係啦，你住喺邊？喺高級嘅中產階級就住呢度，工人階級就住另外一度。即係佢好似將自己擺咗一個主宰者嘅位置。咁但係咧，范求利咧呢幾位作者咧，佢就完全相反嘅，佢就好尊重咧。普羅大眾佢自己嗰個 case 嘅，佢就會覺得佢哋做出嚟嘅嘢咧，先就係反映咗現實係應該係點樣。 咁我哋话一般普罗大众嗰个 taste 咧，同埋一班专业人士或者系一班专业嘅艺术家、设计师，佢哋嘅 taste 好多时候会有唔同噶嘛。即系我哋好难去话，所有嘅群众们佢哋嘅品味都好高，因为佢哋未必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高嘅学历或者系佢哋嘅生活嘅水平。咁但系我哋去将两样嘢去炒埋一齐嘅时候，反而系呢一班嘅建筑师，即系范求利佢话啊，我哋向翻嗰一种嘅品味去学习，咁会唔会呢一种亦都系另外一种嘅矛盾呢？ 我试下用两个身份答你。我首先如果用现代主义者身份咧，就答你咧，就当然系啦。点解咧？因为咧美系要学习嘅，同埋即系美系要通过大量嘅 education、大量嘅学习、大量嘅 learning 同埋训练咧，先能够达到成果。呢个系现代主义嘅谂法，因为咧美背后系充满意义嘅。美同世间上好多东西都系咧要学习而嚟， 所以我哋节目就系要令大家学习呢种美啊嘛。 系啊，但后现代主义者咧就咁。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咧，你嗰啲美背后好高尚咩？你嗰啲美背后好独特咩？你嗰啲美背后有独一无二嘅意义咩？点解你嘅学习嘅东西，你建构出嚟嗰套美嘅标准就系标准，而普通人嘅标准就唔系标准咧？ 系啦， 后现代主义者就问呢个问题， 即系点解你觉得靓嘅嘢就系靓，我觉得靓嘅嘢又唔系靓？ 点解你睇嗰啲遗址啊，你睇嗰啲历史嗰啲东西，连历史都本身都可以被怀疑嘅时候，你建基于嗰啲历史嗰啲文化上面讲出嚟嘅美，我就要相信你。你嗰都系文本嚟嘅啫，你嗰都系 text 嘅啫，所以喺呢啲咁嘅立场上面咧，后现代主义就系咁嘅角度之下，尝试去我哋叫做消解好多我哋一直以嚟嘅呢个信念。但系呢啲咧，我其实要下一集先讲，因为解构嘅时候就排版。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好啦，我哋继续咧翻嚟建筑二，同大家讲下后现代主义建筑啊。咁咧真系令我越听越有味道，真系好想知道更加多后现代主义建筑究竟系点样样。因为啱啱就讲现代主义之后，大家就希望啊破除翻之前咁多咁简单直接纯粹嘅建筑嘅概念，然后用翻一啲相对系复杂一啲或者系多啲意义喺入面嘅，就唔好话纯粹太过系功能主义啦。咁但系究竟做出嚟嗰个建筑物系点样样咧？有冇多啲例子咧？我哋可以见得到咧。除咗啱啱我哋提过范求利嘅佢为佢妈妈起嘅呢一间屋之外咧，咁其实喺第二啲地方咧，喺美国咧，亦都有好多嘅建筑物咧，我哋可以见到后现代主义嘅影子喺度嘅。咁大家咧，第一就可以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啦 ，rthk.hk， 咁就可以见到我哋上载嘅照片，亦都有我哋今日咧所讲解嘅一啲后现代主义建筑嘅图片喺度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听住我哋节目咧去讲解一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去欣赏或者分析呢一啲建筑嘅特色啦。咁我哋依家又攞另外一个嘅例子出嚟同大家一齐分析一下啦。咁呢个咧就系由 Charles Moore 所设计嘅 Piazza d'Italia， 咁就系意大利广场。咁喺美国可以见得到嘅。 系啊，呢个意大利广场咧就喺新奥尔良。咁呢个广场咧，佢系即系一个喺商业大厦前边嘅一个广场。咁但系嗰个区域咧，其实就有好多意大利嘅移民嘅。咁所以咧 ，Charles Moore 咧就决定做一个意大利广场。咁佢做嘅手法咧系点咧？就系话其实个意大利广场咧，即系所谓广场啦，都系一个空嘅地方啦。咁就有一个背景嘅，即系好似一个柱廊咁样嘅背景。嗱，呢个柱廊咧，其实佢就用翻咧好多我哋古典建筑嘅柱式嘅，好似我哋之前见过嗰啲即系爱奥尼柱式啊，呢啲都有翻喺度嘅。不过咧，佢呢啲柱式咧就用金属去做，系用呢、這个即系不锈钢去做出嚟嘅。咁即系话咧，其实佢系用紧一啲古典嘅元素，但系咧就用一个好有趣嘅方法咧，将佢表现出嚟一样。嗱，而且咧，你见到呢个柱廊咧，除咗有呢啲柱式之外咧，你会见到咧佢都有啲喷水池嘅。咁啊，喷水池咧，我哋见过古典即系喺罗马咧，好靓嗰啲古典喷水池咧，好多时都会有啲雕像啊， 系 咁啊，系有个人咁啊喷个水出嚟啦。 而佢自己咧，亦都喺呢度咧做翻個即係人像去噴水。不過個人像咧，其實就係佢自己嚟嘅，即係佢將自己個樣咧當係一個即係古典雕像咧，擺咗喺呢個設計裏邊。咁其實就好似好幽默、好玩嘢咁樣。而呢個即係廣場咧，個地下咧就係一個水景嚟嘅，就係一個小小嘅水池。呢個水池咧做出嚟咧就係即係一個意大利嗰個國家嗰個樣嚟嘅，即係好似我哋成日話意大利個國家好似一個長靴咁啊嘛。佢就用翻呢個樣咧作為佢水池嘅水景嘅模樣。你就会睇到啦，其实佢做嘅方法咧，好似唔扮高深嘅，即系意大利广场咁啊，整个意大利样落去啦，咁即系完全咧系即系一个通俗嘅手法咧去表达佢个设计嘅。 系啊，同埋你见到咧，即系佢有所谓有个拱喺度噶嘛，即系佢见到有个拱，因为我哋知咧就系有拱咧，就系有道门可以入去啦，或者系一个宗教建筑或者乜嘢啦。但其实一个广场嚟，佢后边乜都冇，佢后边其实一啲商业区啊、酒店啊嗰啲地方嚟，即系所以你会见到就系、是、你起咁多嘢讲嗰啲嘢背后咧，其实系冇 meaning。即嗰一堆嘅一直以嚟嘅古典嘅建築背後係有意思嘅，但係佢就係將嗰啲意思完全消解。嗰度起個位其實攞嚟遮住啲嘢啫嘛，即其實佢就係起一個單純嘅立面遮住啲嘢，但其實佢背後嘅後面嘅嘢全部抽空曬。咁呢一個平面咧，正正就係所謂後現代主義裏邊好常見嘅特性。 嗱，後現代主義咧，我諗佢出發點咧其實好好嘅，就係、是、佢會反思緊現代主義嘅問題。現代主義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完全咧同歷史同埋同地域咧係切割嘅。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所講嘅國際風格，就係佢哋認為現代建築根本就應該係任何地方都起到，你喺香港起，你喺日本起，你喺美國起，都係起翻嗰啲嘢嘅啫，可以。咁但係咧，即係後現代主義其實佢就反思呢個諗法，佢覺得每個地域咧其實有佢自己嘅歷史，亦都可以做翻即係一個新嘅建築物咧，係同佢個歷史同佢嗰個地域係有關。咁但係咧，佢哋點樣演繹呢個所謂歷史咧？佢就演繹得咧非常之表面嘅。譬如咧，好似頭先所講喺呢個意大利廣場就用意大利嘅地形， 俾啲意大利你啦， 俾啲意大利你啦。又或者咧，即係我就即係用翻你嗰啲柱式啦，不過我用做金屬柱式啦，我做翻噴水池啊，不過我擺埋自己個樣落去，佢就比較通俗嘅同埋折衷嘅方法，將一啲即係古典建築嘅構件咧，即係擺埋一齊嘅啫。甚至好多時咧，你會見到佢哋係特別咧係誇張咗呢啲構件嘅。我哋見到其他建築物咧，有時佢哋會將呢啲構件咧放到好大嘅，甚至係即係大到即係唔係好啱比例嘅，而係佢就將一啲歷史元素咧去誇大。我唔知佢嘅原因係想即係認為咁樣係特別幽默啊，定係佢係有背後有啲咩嘅意思？咁但系呢个就成为佢哋好常用嘅一个手法啦。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俾我嘅感覺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好大嘅諷刺嘅意味，即係可能係一啲戲約翻啱啱話，現代主義有啲咩問題啊？咁因此咧，我哋就要反咗佢。咁但係咧，個感覺就係佢反咗佢之後咧，佢重新建立出嚟嗰樣嘢，係咪有另外一種嘅美咧？即係佢哋建立到另外一種美出嚟咧？咁我哋成日講咗咁耐建築史，都好似係有唔同嘅時期，一個時期完結咗，慢慢地有另外一個時期出現啦。咁呢個時候就會有另外一種美嘅感覺咧，俾到大家。咁但系依家我哋再睇呢个后现代主义嗰种美咧，好似好美得嚟，但系又啱啱啦，通俗系咪一种美咧？或者系呢种通俗，我哋点样去欣赏入面嘅美咧？咁呢个就令到我好头痕啦。 嗱，我哋再补一补后现代主义。嗱，呢个咧就系学习过度嘅结果。嗱，记住就系美学本身咧，嗱，我哋觉得哇，好高尚嘅嘢就系靓。系嘛？其实咧就唔系美学嘅嘢，美学咧就系带俾你强烈感受嘅东西咧，就系美。美学咧就系带俾你一种好独特嘅感受，嗰种感受即系原始嘅意思咧。呢个感受咧系同你啲器官有关，即系譬如话有啲位咧令你个心揦住嘅，或者个胃烧嘅。呢个咧就系古希腊嘅时候讲个美嘅意思。咁就系呢点就系话，如果嗰个建筑能够俾到你好强烈嘅美学感受，个美学感受系譬如系憎恶啊、愤怒啊、崇高啊。安全啦，其实都系一种成功嘅美学嚟嘅。咁所以如果呢个建筑令到你感到你幽默感啊、有趣啊、得意啊，其实都可以系理解成为一种美学嘅元素去处理。 即反而乜都俾唔到你嗰啲咧，就係、是、你可能好難去處理嗰個美學嘅問題。 咁所以咧，所謂嘅後現代主義咧，當佢一開始喺六十年代係一個思潮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想反思或者批判咧現代主義嘅。咁但係當佢成為咗一個建築形式嘅時候咧，佢就突然間變成咗咧，即係好似成日夾硬要做一啲嘢，好似好得意啊，夾硬做一啲嘢好似好矛盾啊，或者夾硬咧，即係將以前嘅古典建築元素咧擺喺現代建築嗰度。咁所以咧，佢點解咧之後咧成為人哋好多嘅批評咧，就係、是、覺得、哎、好似唔靚喎，好似夾硬嚟喎。好似純粹為咗有趣而做一啲嘢出嚟，咁所以點解佢喺八十年代嗰時候咧係最流行嘅？但係之後咧又好似慢慢咧銷聲匿跡啊！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喺八十年代尾咧，和路迪士尼咧曾經喺帕本克咧起咗一個總部大樓嘅，呢、這個大樓咧就由建築師咧 Michael Graves 咧去做嘅。呢、這個大樓如果大家睇咧就會覺得哇好得意啊，即係好有樂園嘅氣氛啊！但係你諗深一層喺呢個大樓，你見到佢最特別嘅一個地方咧，就係話佢做咗一個好似古希臘神殿嘅一個嘅外部嘅。咁但係呢個神殿咧，即係有齊曬嗰啲主要嘅構件嘅，有齊曬佢嗰個三角山牆啦，呢個構件啦，三角山牆咧下邊用啲大柱去頂住啦。但係你見到個大柱咧，其實就轉變成為樂園嗰啲即係小矮人呢啲人物啦。 小矮人啊， 咁就係話佢將一啲即係古典元素變成一啲好有趣、好玩嘢嘅。咁但係人哋就會去問啦，咁係咪即係後現代主義越嚟越趨向純粹係玩嘢、純粹係得意、純粹係有趣咧？咁 我同埋喺睇呢一個嘅建築物入邊咧，我就會感覺咧，佢係有羅馬萬神殿嘅嗰種嘅感覺，即係前面嗰個三角形山牆正立面去望入去一個神殿咁樣嘅風格啦。咁但係後面咧就是一個圓形嘅拱頂咁。其實佢係本身有諗住係將萬神殿呢一個設計轉化啦，或者係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後現代主義建築嘅一個設計嘅概念㗎嘛。 同埋一樣嘢要講嘅就係話咧，即係後現代主義咧，其實佢之所以咁有力量咧，其實係因為個思潮。即其實佢係因為帶俾當時思想一個衝擊，咁但係當嗰個衝擊力係消解咗或者唔再存在啦，即或者佢衝擊嗰樣嘢本身亦都唔存在，即簡單講就係現代主義本身已經唔再成為大家覺得要攻擊嘅對象啦，佢哋已經唔係所謂咁惡啊或者咁主流或者咁多文人咗好多部分嘅時候，咁後現代主義呢種嘅衝擊力咧自然就會消退，而其實本身相當強勢嘅消費文化、流行文化或者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種種嘅問題，可能更加成為當時嘅人覺得更加要面對嘅。咁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你呢一种嘅所谓后现代嘅思潮，自然就会冇以前咁受欢迎。 系啊，咁所以其实好多人咧就会反问：究竟而家咧我哋仲系受紧即系现代主义呢个思潮影响啊，定系我哋受紧后现代主义思潮嘅影响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嚟嘅。即系有啲人咧会觉得我哋而家做嘅嘢咧，其实都好受现代主义嘅思潮影响。我哋仍然系好追求嗰个秩序嘅。有啲人又会觉得唔系，我哋都开始去反思呢样嘢，我哋都有个后现代嘅影响。咁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处于呢个年代咧，反而系真系好难。去界定 相当有冲击力嘅后现代主义问题就问你：如果你而家见到啲整整齐齐嘅楼，你仲觉得靓嘅话，咁你咪即系现代主义嘅谂法咯？即系其实你冇走出去噶，你仲系一个现代主义嘅思潮。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嘅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的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又嚟到香港足跡嘅環節啦，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咧，就係喺碼頭角度嘅牛棚藝術村。咁呢一個牛棚藝術村咧，咁前身咧係一個牛隻嘅屠房嚟個，咁依家咧就係俾一啲本地嘅藝術家啦，或者係一啲藝術嘅團體咧進駐咗喺入面。咁定時咧佢哋會有一啲嘅工作坊啦，又或者佢哋本身嘅工作室都喺入面，亦都有一啲嘅演出咧，大家可以喺入面睇得到。咁大家咧有興趣嘅話，當然去可以入去睇下入面嘅啲藝術嘅表演啦，咁但系咧，我哋嘅建筑二咧都依然会集中翻喺，即系讲下我哋喺睇牛棚艺术村嘅时候，入面嘅建筑特色有啲咩特别呢？俾到我嘅感觉咧，有少少似上一集啊，我哋讲姚宗颐文化馆嘅时候讲嘅嗰种建筑啊，就系瓦顶啦、红砖啦，咁呢一种嘅配搭咧，睇翻落喺牛棚艺术村度咧，亦都有啲相似嘅地方。 系啊，而且佢同咧姚宗颐文化馆一同样嘅特点咧，就系佢哋都原本咧系喺海边嗰度嘅，即系以前嘅即系土瓜湾咧，其实成个土瓜湾咧都系填海填出嚟嘅。咁而家牛棚个位置咧，其实以前就系海边，以前嘅黄埔船澳直情喺隔篱嘅。咁以前咧系。 香港咧都有一個陶房嘅，不過咧個陶房就喺紅磡，但係因為紅磡咧要起鐵路咧，咁所以就將個牛房咧喺1908年咧就搬到去土瓜灣呢個地方嘅。 以我記憶咧，就香港已經冇活牛屠宰嘅，即係全部都係中央處理嘅啦，而家已經。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話牛咧其實好有用嘅，即係牛本身除咗係即係可以攞嚟食之外咧，佢相關嘅產物咧都好多，所以你話牛棚本身咧除咗係中意牛肉之外咧，佢嘅牛皮啊、一啲皮革嘅相關嘅用品啊、啲膠水啊，甚至乎牛咧本身同醫療咧有啲相關嘅即係種種嘅功用。咁所以咧，香港咧喺1908年啊，即係人口開始慢慢上升或者建立起上嚟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係需要有一個更加好嘅處理牛嘅地方。咁揀咗嗰度，當然係原因係嗰度比較偏僻啦、偏遠啦，同埋喺海邊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代表住即係香港發展去到一個地步。 係啊，咁其實我哋成日叫呢個地方做牛棚牛棚啊，其實佢就唔係淨係即係處理牛嘅，其實佢一個好大嘅地方。我哋今日見到嗰個牛棚嗰個幾座樓咧，其實係當年嘅牛棚咧嘅一半嘅地方嚟嘅。我哋而家今日見到個牛棚咧，前面有一個空地，其實當時咧都係牛棚嘅其中一個部分嚟嘅。而呢個所謂嘅牛棚咧，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建築物嘅，包括係處理牛啦、劏牛嘅地方啦。亦都有咧劏豬嘅地方，即係有豬欄嘅。亦都一個好細嘅部分咧，係用嚟處理狗隻嘅政府狗房嘅。咁成個地方咧，其實係處理緊三種即係唔同嘅牲畜。呢、這個牛棚藝術村咧，如果我哋一入到去咧，就一個好大嘅空地啦。然後我哋見到幾座咧，即係紅磚嘅建築物，就好似同我哋上個星期所講嘅姚中宇文化館咧，就好類似嘅。不過咧，如果你細心一啲睇咧，呢啲建築物咧，因為係俾牛隻或者其他牲畜用嘅，你就會見到其實佢有其他嘅配件咧，其實係特別係為到動物而做嘅。嗱、例如一入到去嗰個大廣場嗰度咧，你會見到其實嗰個廣場咧，當日咧就係俾嗰啲即係牛咧喺度等，等緊俾可能係等緊俾人宰割啦。咁所以你就見到其實佢喺地下路咧有好多啲鐵環嘅，就係俾你咧即係綁住只牛喺度嘅，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呢啲水道咧，其實係俾啲牛隻咧去飲水嘅。咁有呢啲咁嘅構件咧，如果你細心睇一啲咧，你就會知道其實呢個地方咧用家咧其實唔係人嚟嘅，用家咧其實就係嗰啲即係牲畜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主宰咗嗰個建築設計嘅點樣做出嚟。 咁但係依家咧，我哋去睇就係一個藝術村啦，即係一啲所謂嘅活化嘅項目。我哋上次就講姚中宇文化館，都覺得係一個將一個古建築活化成為一個文化嘅藝術嘅場地，咁亦都覺得非常之合適。咁但係今次我哋牛棚呢一個嘅個案咧，感覺上咧就好似唔似得姚中宇文化館嗰一種嘅感覺啦。附近嘅環境又令到呢個藝術村有少少失色。 咁但係其實你即係調翻轉去講咧，佢又比起姚中宇，其實應該交通更加方便嘅。 方便少少啦，暫時都未有地鐵站。 要方便咧，就即係應該係牛棚照計方便啲嘅。即係因為土瓜灣都係市中心啊嘛，咁啊同埋搖館好多時啲人都去唔到嘅，即係我哋啲老友記話去演講咧，都係搭的士去，的士司機都唔係好識去嘅，呢個係當時一個好有趣嘅事實。咁但係咧，即係話整體個整嘅感覺咧，牛棚的確係佢作為一個藝術表演場地咧，其實係可以有改善嘅，即係整體嘅感覺上就係嗰度比較污糟啦，整體嘅感覺就係偏遠啦，同埋硬係去完之後咧，其實就係好孤立嘅，即係佢附近咧嗰、那個即係藝術嘅連結好薄弱嘅，即係我去嗰度咧就淨係喺裏邊睇，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展馆里面的东西你会看啦，咁同埋另外可能佢唔系所有馆咧都系有展览做紧啦，咁所以你可能去一个地方睇一个位，咁可能睇一段时间，譬如半个钟，咁然后咧其实你已经冇任何嘢可以做，因为出边嘅地方其实对面就系一个旧嘅区啦，然后隔篱系街市啦，嗰边系煤气股啦，后边系高速公路啦，其实你封死晒，你冇乜嘢可以做嘅。 同埋隔篱系有个垃圾站啦，同埋系啦，13街就系车房啦，即系嗰种感觉就系佢学你话斋，佢喺城市之中一個孤立嘅藝術， 即係我哋話依一種割裂嘅處理咧，即係對於藝術嘅環境有咁割裂嘅處理咧，某程度上對於有人講可能好，因為世外桃源啊嘛，你可以繼續喺佢裏邊繼續玩。咁但係作為一個觀賞者嚟睇咧，即係咁割裂嘅社區咧，其實會覺得咦，嗰啲嘅地方其實存唔存在都唔關我事，即係有一種咁嘅感覺。即係佢同當地文人冇關係。 我諗可能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唔係好多地方係可以開放出嚟俾人去參觀，即係話我嚟到本身嗰個建築物唔係大啦，即係可以睇嘅嘢其實唔多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佢好多係可能係工作室，佢根本係個藝術家即係閉門喺度做嘢嘅，你去到你都睇唔到入邊嗰啲嘢嘅，咁就唔似得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去到啲台灣啲文創園啊嗰啲，咁啊真係即係好多地方都係開放出嚟俾人去參觀嘅，咁呢個有好大嘅分別嘅。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呢，我哋嘅新竹角呢，同大家讲嘅建筑师呢，就嚟自我哋中国㗎喎，亦都係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嘅院长嚟㗎。咁就係呢1963年出生嘅王树啦。咁呢位王树呢，亦都得到2012年嘅普立兹建筑奖㗎，亦都係得到呢个殊荣嘅第一个嘅中国公民嚟嘅。咁就可以见得到王树呢，佢喺世界建筑界嘅成就啦。 王树呢，喺2012年呢获得呢个普立兹建筑奖嘅时候呢，曾经呢引起一个好大嘅争议。呢个争议呢，就唔係大家觉得佢唔值得攞呢个奖，而係呢喺佢事业上呢，佢做好多嘅作品呢都係同佢嘅太太陆文宇女士呢一齐做嘅。咁既然大家都一齐做，点解就淨係得个丈夫可以攞到奖，而个太太呢就攞唔到呢？呢件事呢引起啲建筑界，特别係女性建筑师呢一个好大嘅批评。而且亦都係因为呢件事呢唔係第一次发生。其实我哋今集呢成日讲到嘅 Robert Venturi 范求里呢，当年呢亦都攞过呢个奖。而佢当年攞呢个奖嘅时候呢，已经引起呢个争论，就係因为当时佢好多嘅作品，佢嘅书呢都係同佢太太 Denis Scott Brown 一齐写嘅，一齐做嘅。咁点解亦都系得 Venturi 攞奖，太太 Scott Brown 又攞唔到呢？ 既是女性的问题，亦都是我们即是一个很紧本质的问题，就是作者论的问题。就是我们成日很倾向于将所有东西归功于一个人的天才或者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很喜欢这样去论述一些东西。比如我们的节目本身或者一节本身就是以建筑师为单位。但其实你要知道很多。 一个团队来。 现代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其实是一个团队去做的。但是你看回普立兹奖，其实试过两个人一起拿。为什么即是拍档来讲就可以两个人一起拿奖，那是不是做了夫妻就不可以一起拿奖呢？即是这样其实是讲不通呢？即是这些的问题呢都是回去我们今天讲那么多后现代的时候都问这些其实作者是哪几个问题。 是啊是啊，没错。咁啊，王树咧，即系佢嘅建筑咧，就有一个好大嘅特色嘅。其实大家一睇咧，就会已经知道佢王树嘅建筑。因为咧，佢嘅建筑咧就好着重嗰个传统嗰个乡土嘅风味嘅。咁你一睇咧，就会见到佢系好想将咧乡土嘅中国建筑咧变成咧一个现代化嘅手法去表达嘅。例如咧，佢做过几个好出色嘅作品啦，譬如好似即系中国美术学院佢自己即系做院长嘅一个地方啦，又或者系即系2008年咧佢做嘅宁波博物馆嘅。咁我觉得宁波博物馆咧，佢用咗一个即系好有趣嘅手法嘅，就是去睇翻咧寧波地區咧嗰個建築嗰個傳統。我哋成日講古建築或者建築嘅傳統咧，我哋一般都會諗一啲即係可能係宮殿啊，啲好靚嘅住宅啊嘅建築嘅。咁但係咧，佢就比較睇咧即係鄉土普通人嘅建築。佢覺得寧波呢個地區咧，即係鄉土嘅建築咧，有啲人咧其實唔係好有錢嘅，佢唔係好似我哋所講咧，成日都可以用啲青磚啊、好靚嘅瓦去起建築物嘅。所以好多時咧，佢哋會係咧即係身邊咧揦到啲乜嘢翻嚟咧，就用嚟起屋嘅。譬如一啲即係破爛嘅磚啦，一啲爛咗嘅瓦啦，或者即系一啲烂咗嘅瓦缸，可能啲碎片咧，好多时佢哋会砌埋一齐咧去做嗰个建筑嘅墙身，以至咧嗰个建筑咧好似做出嚟好得意，因为你见到咧好垃圾咧嘅即系材料咧， 暗暗沉沉 咧，同埋啲材料咧摆埋一齐，佢就用呢个手法咧去摆落佢自己嗰个宁波博物馆啊，成个博物馆咧一睇落去咧，以为一啲好朴素嘅砖咧砌出嚟，但系你留心啲睇下咧，原来佢入边咧夹杂咗好多碎片啊、瓦片啊，一啲传统嘅建筑材料咧摆埋一齐，做出嚟咧就系虽然个外形咧同传统建筑完全冇关系，但系咧实际上佢嗰个建造嗰个技术咧就系一个好传统嘅手法嚟嘅。 我哋依家见到咧就系呢个宁波博物馆咧喺我哋嘅网上面嘅图片咧，大家都可以 click 入去望一望，望落去咧就好似一砖豆腐咁样嘅啫。咁啊，但系咧佢四面咧都会开咗一啲唔同嘅窗啦。咁然之后咧嗰啲窗咧一啲不规则嘅排列嘅，咁啲窗亦都系比较细啦。咁同埋咧大家亦都可以见到咧就系咧其中有一啲嘅面咧，大家都会见到一啲唔同顏色嘅磚咧砌埋一齊，有啲咧甚至係瓦咧咁樣擺咗上去，亦都見到咧嗰個層次喺度。 而佢咧最近咧，即係喺近年咧，亦都做咗一個非常有趣嘅一個項目啊，就係試圖咧去改造咧國內嘅一啲嘅鄉村啊。咁佢喺咧浙江省咧一個叫文村嘅地方咧，佢就參與咗一個項目，就係咧去改造咧廿幾間嘅村屋啊。因為佢覺得咧，可能我哋好多時建築物，我哋新穎嘅諗法咧，都擺咗喺城市嗰度，我哋好多時都會放棄咗。鄉村特別喺國內個環境咧，好多時鄉村都變得好破落。又或者咧，鄉村如果你起新樓嘅時候咧，嗰啲新樓通常都會起一個完全咧同舊嘅即係古典建築咧個風格咧完全唔配合嘅一啲新樓。其實喺我哋即係新界區，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佢就好特意咧，佢想去諗翻我哋點樣可以改造國內嘅鄉村咧。咁喺呢個文村嘅計劃裏邊咧，佢就做咗廿幾間呢啲咁樣嘅新嘅樓，但係每一間嘅新嘅樓咧，都用咗一個好配合當地古建築嘅外形 咧去做出嚟嘅，用翻當時嘅材料啊，或者用翻一個配合嘅顏色啊，配合嘅 scale， 譬如高度啊，那個大細嘅。咁但係咧個建築物咧就係好新穎嘅。 即係佢嗰個喺民村裏面建築嘅立面咧，相當即係平直嘅，因為住咗傳統嘅即係鄉村嘅建築咧，其實即係都係面係會更加拉拉突突啊，更加多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佢見到咧，其實佢嘗試喺咁古舊嘅基礎之下，做咗一啲比較現代嘅東西喺裏邊。咁同埋咧，黃雪都出名咧，就係話佢會用翻啲以前啲建築留低嘅啲嘅物料咧，循環再做。咁呢個真係亦都廣受讚譽，即係佢好堅持就話：，我哋太唔環保啦，我哋中國建築太多呢啲嘅材料嘅浪費。咁所以佢喺呢度咧，可能係同普立茲獎咧裏邊好多嘅價值咧係有關係都唔定。 正如文艺复兴讲求对称比例的风格，到了某个时期，大家就感觉到沉闷没趣，于是渐渐发展出以曲线繁复为特色的巴洛克建筑。现代主义的纯粹简洁，慢慢就引发出模糊跳皮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情况继续发酵，出现了一种被归纳为解构主义的风格。下一集话你知。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然、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